殡仪馆的一切尸尾亟待改进。神士出离刑区以后，除大善、大恶及往生圣道者，皆不经中阴外，一般普通人多半都有中阴身。自说明何以偶有复活的情形，供作参考。中阴身无所归宿，飘忽不定，在已死未生的情况下，或有执此身为我，而为受生之对象。若尸体未坏，可能回阳而复活。又有一种忽然暴毙之人，若因寿命未到不当死，七日之内阴司放回，如刑躯未坏，亦有复生者。还有一种是判断的错误，就是仍然在弥留中的病人，心事并未离开身体，而生者即当作死尸看待了，或即刻送太平间，或当天被移送殡仪馆，及至病情好转，而他人以为是死而复活的。关于复活的事实，不但记载中不乏其事，即各地医院、各地殡仪馆都偶有发现复活的事，所以对临终大事必须特别慎重也。因此，在病者断气之后，直至大殓这些过程中，家属对亡者的遗体需时时刻刻加以看护。无论神士已去未去，总要当作神士未去的弥留状态看待，一定要随事在侧。对于处理亡者洗浴、穿衣、化妆乃至大殓一切过程，家属更要监视处理。总之，自断气至大殓，家属以不离开死者为原则，应真正做到随事在侧。 亲视寒殿的孝道。这是天经地义之事。若为现今为工业社会，事实上有困难，则无人应透过社会的各方面组座谈会，研讨改进办法，以克服阻碍。盖一切一切皆是人为因素也，其可谓工业社会，就必须将父母畏寒之师要听任太平间及殡仪馆的摆布吗？世界各大都市皆有殡仪馆之设立，家属对于殡仪馆的一切行为不宜太信赖，要当心死者被虐待。一般死者家属只知将死者往殡仪馆移送，自己落得轻松一番，而罔顾死者是否可能遭受惨毒。家属及吊祭者只看到灵堂哀荣肃穆、死者衣冠整齐的外表，而不注意自送殡仪馆之后直至大殓之前的真相，未近乎情理，合乎孝道。一切过程应以监视处理为原则，以免死者遭受惨毒。随侍在侧，亲视寒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，是固有的伦常孝道。若为死去的亲人要听凭殡仪馆之所为，家属无法监视，这是大大违背孝道，不合我国善良习俗的。如果殡仪馆擅自以不人道的方式处理死者，那不是伤天害理吗？孝顺的子女岂可不加警惕？况据一般传说，有些地方的殡仪馆需将死者开刀剖腹，取出内脏，而塞以木屑稻草，或将死者吊起，以便冲洗。往年某地殡仪馆且发生过奸尸的案件，凡此种种惨毒残忍， 岂不令人惊骇？总之，若没有家属监视，必然会出意外的。其他处理死者的过程，则根本不当人看，自可想见。这样的殡仪馆，岂不等于地狱吗？若死者的神识还没有出离刑区，那就是有知觉的弥留中的病人。经殡仪馆这样惨毒的处理，岂不甚于屠宰场吗？虽生前为专家学者，或为名流文人，或为豪富巨商，临终以后的神识，不是同样遭此恶难吗？总之，无论神识已去未去，对死者总不应该任意虐待，必须重视人道孝道，特别慎重其事也。各地方的殡仪馆做法虽然不会尽同，但是若没有家属在场监视，绝不会做得合乎规矩的。殡仪馆乃人人必经之路，也就是社会大众事物，为了消灭罪恶，维护人道孝道，所以不容忽视。因此，各地方的殡仪馆、葬仪社，有赖各地方政府及贤哲仁者倡导改进，以建立模范殡仪馆与葬仪社之必要。本文仅略拟改进要点，供作参考。一、殡仪馆一切设施以及房舍、建地、经济等有困难处，应由当地政府与地方人士予以督导协助，以其臻于至善之境。二、对亡者禁止采用不人道的处理方式。三、处理亡者的过程要完全公开，不得秘密虐待。死者家属可以随时监视处理。四、凡家属所不同意的处理方式，应研究改善。五、应以合乎人道孝道、谨慎的原则处理。六、 在大殓之前，应使死者的骨肉眷属能不离开死者为原则。大都市应增设殡仪馆，增设平民灵堂，以便家属守灵之用。务使人人真正做到随侍在侧，亲视含恋的孝道。这是进步中的社会所应具有的模范殡仪馆。按慎选葬仪社因此亦行重要。